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79集，启航。老三正疑惑，就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他一愣，赶忙转回头，就见身后靠着一个人，一身黑衣，打着哈欠。老三后退了一步，心中惊骇，他竟然完全没发现此人就在他身后。 刚才彻地鼠韩章把你们底下的轰天雷都挖走了，赵普觉得对方可能是想杀人灭口，所以没动隐信的位置，但是将轰天雷转移到了不远处的一座空宅下面。对方本来是想射死那老太太杀人灭口，不过可惜没成功，然后发现了更有价值的暗杀对象。 殷侯说着瞧了赵真一眼，心说这皇帝也是个猴精，他刚才明明坐在门口隐蔽的位置，但是第一支箭射向老太太之后，他故意走了出来，对方千方百计想杀的就是他，自然挡不住这诱惑，第二箭就冲着赵真去了。赵普说的没错，只要对方看到赵真，一定会引爆那些轰天雷，这八子本来就是棋子，能一起炸死不是死得其所吗？殷侯扫了一眼众人后看赵真， 哎，别玩了，回宫了，大批杀手正在过来。 这样子啊。 殷侯话刚说完，南宫姬带着几个影卫到了屋顶上，抬手将那两个被五花大绑负责监视的黑衣人扔到了院子里。那两人滚到小巴脚边，小巴低头看了看那两个黑衣人，良久疑惑地开口， 我们不是一起的吗？ 他就是赵真，是大宋皇帝，快杀了他。 八人都一愣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赵真。赵真掏了掏耳朵，见众人目光也有些尴尬，就摆了摆手， 好，那什么，有什么事情不如先治病再说。 吴梅转眼看公孙，公孙点了点头， 找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需要药材。 去皇宫吧，那里安全点。 南宫闻言就微微皱眉，看赵真那意思，这八子带进皇宫不要紧吗？ 快杀了他，你们想背叛海神和莫大人啊？ 那人话没说完，小八忽然抬脚一脚踩中了他面门，这一脚力度之大，以至于那人的脸直接被踩到凹了进去，闷哼一声被踩进了地里。小巴那一脚，地面忽然产生了裂缝，随后裂开，地面以下出现了好多坑道，里边还有零星一些已经被拆掉的轰天雷残留。老三还呆站在屋顶上，看着地面裂开之后下边藏轰天雷的坑道，这些地道他们再熟悉不过了。八祖列岛上很多都是莫大人的手下挖的，他们小时候就躲在这些坑道里，像老鼠一样长大。戴上面具，每天就是练功，身体练到疼痛难忍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报仇。然而就这样熬过了那么多年，今天突然被告知所有一切都是骗局。这时有影卫来报告， 皇上请先行撤离，有大批杀手正在赶来，都携带着火药。 赵真微微一挑眉，南宫就有些紧张。殷侯看了看身旁那个一脸茫然的姑娘，皱眉，这种活了20多年走过人生最美好的季节，回头却发现自己一直都是在欺骗中浪费生命，助纣为虐，种种不甘都写在了依然天真的脸上。殷侯叹了口气摇头。另外一个黑衣人大概此时也觉察出了八字已经动摇，赶忙开口， 莫大人的天火队来了，你们想将功折罪的就和天火队一起杀掉赵真。 他话没说完，就听武苏突然大吼了一声，他庞大的身躯猛然一脚踩地面，一掌将石桌都拍碎了。公孙赶忙抱起小四子躲开。武苏脑子不好用，此时他蛮劲也上来了，大吼， 我们到底是哪边的呀？谁告诉我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呀？ 剩下妻子都去看吴梅， 吴梅此时除了苍老和无奈之外，给不出任何表情应对自己的这些孩子，或者说说出真相之后，她已经无法再以一个娘的身份对八人说些什么了。如果利用他们的人都有罪的话，那他也是罪魁祸首里的一人，是个骗子。吴祖正发蛮，就听赵真开口：“ 别喊了。” 吴祖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赵真，黑面具的人也看赵真：“ 你是大宋皇帝，于是你也是来骗我们的吗？”“ 哈，啊，不瞒你说，今天是朕头一遭体会了一把交朋友是什么感觉，你们也是吧？” 说着，赵真又看了看众人，八人都不说话。赵真对要催促他离开的南宫季一摆手，示意他别打断自己，接着说：“ 你们不用站在哪一边，不用站在朕这一边，也不用站在什么大人那一边。你们的命是属于你们自己的，站在自己这边就可以了。” 自己这边什么意思？ 你觉得什么是对的就去做，什么是错的就不要做。或者说，你认为什么是善的就去保护，什么是恶的就去对抗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论你们是聪明还是蠢，这世上都有很多骗子，只有你自己不会骗自己，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。如果这点都做不到，不但别人来利用你，你也只是工具而已，没有区别。 赵真的话说完，四周的屋顶上突然出现了大批的黑衣人，手里都拿着火药，引线已经点燃，正嘶嘶地响着。 保护皇上！ 南宫一句话，赵真却是又一摆手：“ 哎，怕什么？殷侯在这儿呢，谁伤得了朕？坐下喝茶。” 赵真的话说完，就听到屋顶上殷侯哈哈大笑。八子看着走到桌边坐下的赵真对自己招手，也有些不知所措。赵真又伸手指了指屋顶上的殷侯：“ 趁这个机会好好看一看，岛外的世界更大，有的是比你们心目中的神更接近神明的人物存在，无论是心还是眼都睁开来，好好看清这个世界。” 赵真话音刚落，空中爆炸声四起，黑衣人全部飞了出去，却没有一颗轰天雷落到院子里。院中八子目瞪口呆看着，而同样飞出去的还有跟赵普交战的那个黑衣人。九王爷双手一甩，护肘上的黑金鳞片全部展开，仔细看才发现每一张鳞片上都有一张不一样的鬼面。再看那黑衣人，都看不清长相了，满身的血，倒地不起，全身筋骨都快被赵普打断了，这过程也未免太痛苦了。 王爷是真拿人家当沙包那么打呀？ 这时远处马蹄升起，就见欧阳少征带着黄成军杀到了，手中铁棍一指那黑衣人，对赵普一撇嘴：“ 哎，龙桥馆那边都准备好了，船队马上起航了。” 赵普一挑眉，收了袖套，转身带着影卫们走了。欧阳笑嘻嘻用棍子捅了捅地上那血葫芦：“ 哎呀，你这是做大死啊，赵普都多久没用那刺猬袖套揍人了。” 说着欧阳对黄成军一招手，一群士兵上去绑人。这时远处空中爆炸声四起，欧阳无奈了：“ 唉，这就不能歇会儿吗？” 说完欧阳带着黄成军赶往别院。那头公孙正抱着小四子，仰着脸看殷侯神速收拾那些杀手，突然眼前黑影一晃，公孙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赵普搂着他和小四子就窜出院子去了。 哎，这是干嘛？我要给那些人治病呢。 哎，治什么病啊？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，爷带你去打个仗回来再治也不迟，快得很。 说完赵普带着公孙和小四子直奔码头，码头上三声炮响，龙桥广站在水军战船的船头下令起航。 赵普带着公孙父子落到了船尾的位置，就见码头附近好多百姓出来送他们，有几个扯着嗓子就喊： 九王爷，这次又去收拾谁呀？ 爷去灭海神。 与此同时，恶虎岛裂谷中的山洞里，目送着白蛇远去的众人折返回来，站在了岔路口，望向另一边的通路。洞里黑漆漆的，但是这里每一个都是高手，都能感觉到里边似乎有人。展昭就想进去，但是天尊一摆手，那意思都退开。黑水婆婆伸手拉了拉展昭的袖子，展昭回头看她，白玉堂也不解地看着走到洞口的天尊。黑水婆婆示意众人到边上等，伸手轻轻地捂着嘴，笑了两声，慢悠悠开口： 四人恩怨来的。 白玉堂疑惑，下意识地去看天尊的表情，就见此时天尊的脸上有少见的略带兴奋的笑容。白玉堂已经很少能看到天尊这种高昂的情绪了，毕竟那么大年纪了，什么没见过，但是这是什么情况？天尊站在洞口，盯着漆黑的洞穴，悠悠地开口： 一百年了，到头来你还是没跑出妖王的预言，来把钱账清了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